尽管我们常常可以从周杰伦的歌曲里面听到那些天马行空和神来之笔，可是呢，你不能否认周杰伦从小到大那么多年的古典音乐的钢琴基础。这首歌是周杰伦刚刚出道没有多久的作品，完全可以展现一个天才的创作人脑子里面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印第安老斑鸠。 山漠之中多么唯有你住，蜡烛乱飞过一只海鸥，大峡谷的风呼啸而过，事实却没有有一条人温柔的响尾声，无力的躺在干枯的河，在等待一只老人变道子，为了可能这些路的骨头独立难选择顶着腐肉，草原上了两只地远方举步，在一起的飞机的来由，弹着一次耳滚的老伴酒，你老伴酒对的那么多，几点都没有可谁也能过，脑袋瓜有一点羞透，连我死了的比谁都难过，印第安伴酒会吃了开口，谁能长休息跟着走，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有，包括相貌的狗，你老板就平常我不懂，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他在灌木丛那些狗，一直令他心仪的木板球啊，像背着背着头，一度为了问候我，谁是神经兽？我无视当年的勇气，不敢向他问我孤独。这故事告诉我，一年的初中还真笑着什么？ 沙漠之中的猫唯有你救，化作晚飞过一只海鸥，大峡谷的风呼啸而过，是谁说没有？有一天我们都想挥手，无力的躺在干枯的河，在等待。设定着腐肉，草原上两只地的野牛，在云端群斗，在一起的北京的白酒，站着一只恶魂的老板哥，印第安老板酒兑的毛不多，今天都没有个谁也能过，脑袋瓜有一点羞涩，连我死了的比谁都难过，印第安白酒，我休息一下。走什么奇怪的事都有，我包括你妈的狗，给你老板酒平常话不多，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他在灌木丛那些狗，一直令他心仪的木板酒，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好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

的过程会让你坚强而伟大。遇到大问题，朋友跑掉一大半，电话这么大都打不通。所谓的游戏会如此不堪一击，只是占据每个人的心。我们要懂得去宽容，我们要懂得去原谅，不下骄傲的怀疑，让他们知道没关系。 有怎样的回忆，陌生而熟悉的友爱，藏在我的贴身口袋，真挚的关怀，放心的依赖。我带着一个承诺而来，感动在暖暖的澎湃，